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蹴鞠场边万人看。大家听到蹴鞠就知道咧，我哋今晚咧其实就系讲足球嘅。咁啊，世界杯临近，大家千祈唔好瞓咁多觉。咁啊，所以我哋准备咧夜晚晚晚睇咧午夜广场咧就一定冇问题啦。 今届好少少喎， 应该 唔使太夜。 系啦，咁但系睇完呢个咧就即刻就睇就差唔多啦。 系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都系我哋几个啦，加齐小无乐言之外咧，我哋又请咗咧无论系踢波啦，同埋咧睇波啦，或者系讲。都是真正的專家的啊，麥敬生教授， 哇，咁大頂帽啊， 冇衰話錯你噶啦， 冇衰口， 你係專家噶啦， 絕對係， 係啦，絕對係專家啊嘛，麥 教授，光門添啊， 係啦， 係咪我轉咗踢前鋒啊？ 而家麥生踢前鋒， 因為有守龍門嘅經驗，所以踢波踢得 更加估到龍門點。 佢話佢係香港健威，佢可以踢龍門又得，同埋踢前鋒都得， 應該踢過曬所有個位 㗎，冇錯， 係因為年紀夠大咁解啫。 呢啲球員係最值錢嘅， 同埋香港嘅場地咧，守龍門其實係好慘嘅事情嚟。 打親嘅 會，我哋大家都同麥帥踢過波㗎啦，所以大家都知道佢打咩講話。好啦，我哋先咧就諗啊，即係今日咧就講足球啊，蹴鞠場邊萬人看。題目係點解呢其實 呢個係陸游嘅詩啦。咁其實故事就講佢哋去宋朝嘅時候已經開始有一個流行嘅 蹴鞠 嘅表演嘅項目啦。但其實都係專門培訓咗啲球員去開始去有類似今天足球。味道的一種對賽的活動啦，咁蹴鞠場邊萬人看意味其實呢個活動是當時候其實在城市裏面是很多人玩的，蹴鞠的鞠字大家都知道，其實小毛老師上季已經講過，就是講有個皮革充了氣之後載著米的一個球體啦，咁就是一個蹴鞠的原型啦，咁呢個亦都是我哋中國古代的時候很早已經有的一種文娛康樂啦，但呢種文娛康樂去到我諗。到現代嘅時候，其實中間有個中段嘅，咁但係我哋今天其實大部分都發現，其實喺唐宋時代一個流行過嘅一種活動，其實係我哋現代足球嘅一個最初嘅初型啦。 咁元明之間應該仲有嘅，明末嗰啲日用百科全書裏面都教人點踢波㗎，點樣蹴鞠㗎。 因為我記得有一年去到馬德里體育會嘅球場，因為我冇去皇馬，我去咗馬德里體育會球場 咧。正常都去馬體會，唔去皇馬啦。 唔係，我去咗愛斯賓奴。 咁我記得佢個我唔識西文啦，但係西文佢第一個介紹就一定係強調就係話足球嘅來源，佢就已經係畫咗喺一啲當時候嗰啲嘅唐朝嘅人踢波嘅故 事，白片嘅皮革嗰啲貨物， 冇錯。所以我哋今日個故事就好明顯㗎啦，我哋完全係將個節奏淨係講我哋對足球嘅理解啊，我哋嘅興趣 啊。係啦，有幾點咧，首先要交代啦。首先咧，對於古代嘅足球啊，或者對於白氣啊，對於體育運動嘅熱愛咧，大家可以上網上重温翻我哋上一季咧，阿小毛咧已經為大家講咗好多。我哋今日咧，因為世界盃臨近，你腦裏邊咧只有現代足球嘅啫。今集咧，會講現代足球裏邊嘅種種嘅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咧，雖然佢係我哋今日就係講歷史嘅一啲部分，咁但係咧，因為足球嘅知識咧，其實係一個我哋民間共有嘅一個知識嚟嘅。大家咧對於好多嘅 fact 啊、實際嘅事咧，大家都好多啊。反而更加重要嘅咧，可能係從個人經驗出發嚇，點樣通過觀影經驗去睇翻一個由個人足球史去折射或者曲折咧種種世界上嘅種種嘅課題嚇。所以我哋今日咧先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嘅，就係、是、你哋嘅觀影史係咩？中意邊隊？啊！大家睇波嘅過程係點樣嘅？大家都要講下。咁啊，應該係嘉賓講先係咪？ 請麥帥 講，麥帥講先。 咁我諗足球就都係離唔開就係個人經驗啊，同埋媒體主導兩個可能性嘅啫。咁你如果話個人經驗嘅話，嗰、那個時代即係我哋成長嘅時代，譬如70年代初期嘅時候，你冇好多娛樂嘅時候，咁足球係一種好廉價嘅運動嘅。咁冇所謂，因為你小學生係咪幾多人都好啦，咁啊多個人多對腳，咁啊即係不斷咁增加，亦都可以不斷咁減少嘅。即係由 有個平地得 啊，係啊，只要兩個對兩個，去到十幾個對十幾個， 人自然就會嚟啦。自然嚟， 咁你只係有兩個書包做一個門柱， 咁 一個波就可以係玩嘅啦嘛。 嗰時係咪踢西瓜波？ 咁啊，都係睇，有時講下運仔嘅，有時會執到個波咁。 係會執 嘅，咁有啲人啲唔要嘅波抌咗喺路邊嘅時候，或者係有人由高處睇咗個波嚟到執咗，就梗係攞咗個波梗係走啦，走去一個識安全嘅地方，由我哥 開始踢起 啦，係咪？咁跟住就係話 偷波唔算偷。 算唔算咧？嗰時冇考慮呢個問題啦。總之有嘢就玩㗎啦，係咪？咁我諗係一個個人經驗啦。咁第二樣嘢就媒體啦，因為嗰時就主要離唔開就係報紙同埋收音機嘅。咁當阿爸睇報紙喺度睇足球版嘅，咁到收音機有廣播呢樣嘢嘅時候，咁好自然進入咗你個生活裡面。咁到70年代嘅時候，咁嘅情況又有少少再改變啦，就係、是、開始電視普及啦。咁嗰個時代就係、是 最大台嗰陣時就有一個節目叫做英國足球大賽嘅，咁、其實係一種所謂叫雜誌式嘅 magazine， 就直播係冇嘅，就係話將嗰週或者其實應該可能早兩週或者三週㗎啦，因為嗰個時代你仲要等佢整輯咗剪片運嚟香港嚇，咁、所以咧就可能係過咗幾個禮拜，咁嗰時一啲英國足球大賽咧，咁我哋開始就係睇起啦，咁所以嗰個時代我哋已經開始熟悉嘅就係咩兵工廠，嗰時唔係叫阿仙奴嘅，主要叫兵工廠啊、列斯聯啦，咁嗰啲咧開始咧個名咧進入腦袋。 我哋鹹森林啊、水晶宮啊， 係啦，嗰啲大概咁上下啦。咁開始進入啦，咁一個高潮就梗係1974年嘅世界盃啦。因為嗰陣時候應該係話香港嘅球迷係真真正正可以睇到直播一場比賽，但因為係半夜嘛，所以睇到的人其實都好少嘅啫。咁但係嗰個係一場嘅直播啦，咁嗰個改變大家都係比較大啲。咁嗰個氣氛都係慢慢營造咧。去到我諗真係好大嘅影響力，去到八零年代啦，因為82年就係世界盃就真係即係嗰個直播嗰個情、個氣氛咧就係前所未有，因為78年嗰陣時都係真係有限賽事啫嘛，咁、所以咁一路累積落嚟咧，連隨住個媒體世界嘅擴展各種嘅大家個對個娛樂嗰個要求增加咁等等咧，變成咗足球咧進入生命啦。 大家咧其他咧，但你哋啲睇觀影史係點？ 順時序咁， 好嘛， 所以順時序到我， 係啊， 順時序到我， 係啊， 係咪順時序？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嘅意思係年齡係咪？ 係年齡咁嚴重？ 就承接麥穗講，我嗰陣時係86年嘅墨西哥世界盃，哇！我嗰陣時應該係13歲，即係啱啱係中一嘅暑假，跟住就睇到嗰陣時就開始真係播好多場，咁啊。幾時開始會對足球即係觀賞啊產生濃烈興趣咧？嗰年嘅16強睇咗一場波，西班牙對丹麥，跟住西班牙有條友叫布達堅奴入咗4球，跟住嗰陣時真係開始覺得哇呢隊波咁得意嘅西班牙，佢係歐洲波，但又好似唔係好歐洲喎，有少少南美風格，比較好似有啲糅合咗唔同嘅一啲足球嘅一啲戰術啊咁樣，咁我就嗰陣時開始就變成西班牙 fans 啦，咁但係西班牙一路都唔係好好成績嘅。直到去到呢一個歐國杯啦，2008年跟住2010年世界盃啦，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我都經歷咗好大嘅跌宕啊，一路睇住西班牙啊，好似咦次次都係16強啊、8強啊，咁就出局。咁但係我就冇乜球會嘅特別喜好嘅，只要嗰個球會有好多西班牙球員咧，我就會好中意嗰個球會，因為我係好中意西班牙國家隊， 特別係啲好地區性嗰啲， 有少少一見鐘情咯。即係86年嘅時候睇到，哇，好正喎呢隊波，咁啊中意咗咯。 即係86年世界盃係佢嘅關鍵之， 好重要嘅東西嚟㗎，係啊， 啟悟啊。 但係即係諗起足球咧，其實我個人嚟講咧，係自己玩咗先噶嘛。 係會，但係我都係㗎，我都係嘅。 諗翻小學嘅時候，即係幼稚園應該踢唔到波嘅，但係小學嘅時候，你喺班裏面啊，或者係同濟裏面嗰啲英雄就喺球場裏面勁噶嘛。咁你自然就係嗰個組別嘅領袖啊咁樣。所以即係踢波好緊要啊。咁同埋放學第一件事可能就係去踢波先，唔係去做功課。咁即係我一直覺得自己都係好鍾意足球嘅，咁甚至乎你喺度講話佢好捧球隊啦，但我自己個人嘅個感受就係、我唔係睇波，我係踢波，即係我成日夢想自己可能會唔會踢到啲咩聯賽呀咁樣，咁呢個想像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自己足球嘅觀影史呢，我都比較強烈啲，喺我呢一代人呢係睇足球小將。即係 你嗰個係新版足球小將，我哋嗰個舊 仲有舊版， 舊版足球小將嗰個主角叫阿珍嘅，係即係我都嘗試去 search 過嘅，即係原來咧就只係得一條料嘅啫。我細個嘅時候咧睇過有一條片咧叫足球小將，你哋認識嗰個戴志偉嗰個咧係新版嘅啦， 咁啊改名做小翼啦而家， 係啊，當然啦，呢個有所咁舊版嗰個咧嗰個主角叫阿珍嘅，守龍門嗰個叫大水牛嘅，都有啲唔同嘅名嘅，咩潛水艇射球啊、火箭球啊等等，都有嗰啲咁嘅， 都係日本嘅， 係當然， 唔係日本嗰啲包裝咧搞到嗰時記得喺足球小將裏邊有個角色叫小志強啦， 小志強啊， 啲射球會射到嗰埲牆爛。 猛虎射球， 猛虎射球 穿越啊！你再陷入個球場裏邊， 你仲要 陷入 個場轉嘅，我唔敢踢啦！ 啲龍門手套一定爛嘅。 我唔知大家大水牛，舊版已經係咁噶啦。 嗱，結合踢波同埋足球小將咧，我唔知我個人經驗就係咩咧？就係嗰陣時咧，大家都好興射倒掛金球。但係問題係咩？但係當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踢石地場。問題就係咩？你要喺石地打倒掛呢，以一個幾歲僆仔嚟講呢，結果呢就係 除非你可以打埋一個完整嘅後空翻， 冇㗎，永遠都係打落地好痛㗎。你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我試過趴喺度， 但係呢冇用㗎。 你倒掛嗰下力水其實好渣噶。 咁啊係啊， 倒掛都算。我以前咧有個 friend 咧玩一飛沖天彈跳射球啊，真 係咁嚴重。 立花兄弟咧，佢跌斷咗隻手喎，真係好笑嘅聲音先。即係你諗下足球小將嘅影響幾大？ 咪諗下我啲同學裏邊有邊個唔覺得自己係大智慧？咁但係最搞笑係咧，我好多同學係覺得自己係三參常啊嘛。係啊，跑跑 十攰 咧， 十零分鐘 就揞住個心，然後就行去牆邊。咁啊，即係我心 大理由啦。係啦，呢一個我想帶出我哋個年代咧，細個咧踢波嘅時候咧，啲女孩子係唔中意踢波嘅男仔。 波牛係咪啊？ 係啊，即係覺得我哋粗言餵語啦，又成日流連球場啦，無心向學啦。啲女仔係中意嗰啲打籃球啦、打排球嗰啲男仔噶嘛。所以我嗰陣時好唔中意打排球同打籃球嘅男仔。 我籃球同排球都打。 系嘛， 打圍嘅。 咁你吃得開啲。 呢啲咩啊嘛，穩陣。 我哋九十年代就啱啱介乎，即係兩樣嘢啦。首先足球小將係一定好大嘅延續啦，因為足球小將更加重要。我哋睇到後期咧，我記得以前落去圖書館都有漫畫，足球小將已經講緊大智慧踢聖保羅。 係啊， 即係唔好講佢後來已經變咗做巴塞隆拿首席。即係進攻中場嗰樣故事咧，但係呢樣嘢你會幾人覺得，喂、哎，原來一個亞洲人係可以喺南美嘅一個，即係大家都知道足球王國係巴西啦，咁我哋依家都可以講下究竟點解南美嘅足球特別熱刺啦。咁呢樣嘢令到大家覺得，咦，原來亞洲人都有機會可以投入去嗰個足球嘅喎。不過如果我嘅年代咧，我覺得最深刻咧其實係英超嘅直播，我覺得，因為點解英超嘅直播會比起可能意甲啊或者陌生比較中意德甲啊，我哋會吸引咧？德甲都還好，因為德甲嘅時間比較準確，但係英超係最靚嘅時間，11:00準時。咁啊，我哋又食完飯翻到屋企，咁啊細個又唔會點樣出街噶嘛，11:00啱啱好就可以睇到即係直播啦。咁啊，所以點解就習慣咗？因為受直播影響咧，好容易即係接受嘅信息咧，都係中意英超嘅球隊，所以都係中意可能愛華頓啊，有時可能睇下各個球隊之間嗰啲衝突啊、強強嘅對碰啊，就會吸引我哋呢一代嘅人點樣去理解足球咯。 係啊，除咗踢波、足球小將，細個打到打冚到個膊頭啊嗰啲咁嘅慘事之外咧，即係你我自己印象深刻，其實都係86年世界盃。雖然當然我比小毛後生啲，我係好細個嘅，咁但係咧家父都帶我睇世界盃。嗰陣時咧，如果即係大家知墨西哥播咧，係好鬼夜。即係深夜嘅播放嘅啲嘅， 睇完一定係天光。 咁但係唔怕啦，我嘅幾歲咁樣啫。咁但係咧就係大家86年，大家知道就係麥當娜即係神級演出嘅一個時候。咁喺嗰陣時咧，最緊要就係入邊嘅球波，所有嘅樓都係一齊震盪。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啊！咁我哋繼續講足球嘅故事。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大家個人觀影史啦，無論係聯賽啦、國家隊啦，或者一啲自己個人踢波嘅經驗咧，都見到咧足球喺我哋生命中咧係一個相當獨特同埋重要嘅位置。不過咧，我哋今節咧就想講一啲同聯賽嘅起源有關嘅問題。麥穗咧話，即係其實近代職業足球嘅變化咧，其實都係歐洲開始嘅，係咪咧？ 如果有啲資料顯示咧，就真係好專業嘅或者係職業嘅一個 league 啦，咁就大概係由中歐開始嘅，就奧地利啦，跟住去到匈牙利啦等等嘅地區咧，就發展起嚟。 完全估唔到係中歐。 係啊，咁如果你再睇翻咧，如果你話作為一個足球會嘅出現嘅話咧，咁就其實每個地區都陸續出現嘅啦，因為就話體育呢個所謂嘅體制。化嘅事情咧，大概其實同工業有關嘅，即係當你工業發展嘅時候，差唔多喺即係1870年代就已經好普及嘅時候，亦都應運而生嘅就係話教育相關嘅啦，或者係一啲叫公餘嘅活動啦，等等啦。咁所以我話，如果德國球會係比較簡單啲啦，04定05咁，你就知道係個1899啊。咁呢啲你就知道佢個1860啊，係嘛？咁你就知道嗰啲即係球會大概嗰個 組成嘅時代， 係或者係一個好標誌性嘅一啲年代啦。咁啊比較好清楚。咁所以咧好清楚都係呢、這個19世紀後半期開始一路咧陸續出現啦。咁啊即係好自然地嘅，就係話我。諗啦，就話你有自己嘅運動嘅時候，同時期嘅地區嘅對賽啦，跟住到全國性嘅對賽啦，咁就係我諗一級一級地區聯賽，以到全國性聯賽嗰個即係軌跡啦。 同埋即係1850年打後，我哋話即係無論係城市化啦、城市管理啦，種種唔同嘅元素都開始嚟。咁工業革命之後，最緊要的問題就係城市好重要。城市人多嘅時候咧，球會就自然咧就可以即係慢慢有啲觀眾啦，或者有人想踢波。咁呢個都好合理嘅。 都好自然咁樣，我哋諗下，即係你要一樣要體制化佢。我哋如果睇翻啲 footage 好得意，以往啲係踢波嘅啫，成條村嘅人一齊踢噶嘛，即係就成條村出到街度，成條村嘅人追住一個波嚟踢噶嘛，咁就久而久之，我哋規制化佢就係會有個球場，球場於是乎我哋再係諗下嗰個 規則 球門嚇，跟住規則啊，跟住點樣去執法，諸如此類，慢慢逐層上升，就變成一個體制化嘅一個足球啦嚇。 嗯，乜麥生頭先講咗一樣最好緊要嘅就係，如果我哋睇現代足球，除咗睇佢嗰個歷史，其中一個重要 historian 會關注就係 identity 啊，即係我哋究竟足球點樣賦予咗我哋係一班人，或者係屬於同一個團體入邊嘅東西。頭先阿卓然講城市。好緊要啦，即係可能你愛華頓等你啊，明白 啦， 係啦，就墨西塞特郡兩隊波啦，一隊叫利啦，一隊叫愛啦，係啦，即係係壁壘分明嘅。雖然喺一個大區入面可能有兩個 各條街， 各條街就有原來嗰邊就係另一個環球嚟㗎啦，咁樣咁啊兩個球會會凝聚咗球員啦，啲 players 啦，跟住可能又會有好多嘅 fans 啦，咁佢哋又會形成咗唔同嘅，好似兩班人唔同嘅血統咁樣，所以個 identity走出嚟，我覺得呢件事就好有趣啦。跟住落嚟， 係小毛講到利物浦市咧都係有趣，因為利物浦市嘅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佢曾經咧都係依個即係嗰個黑奴貿易嘅一個核心嘅地方。我哋話最早最成功嘅英國黑人貿易嘅集中地咧，就係利物浦 最大嘅港口。 大件事即係我哋話咧，即係衰嘢做得唔少噶，就喺個販賣黑奴嗰件事上。咁所以咧，你哋講到種族嘅問題，講到足球咧，利物浦市咧的確係一個好值得討論嘅地方啊，起點啊。 不過喺個 identity 嗰樣嘢咧，就真係即係遠者就唔講啦，近者咧其實真係可以好強烈嘅。 係， 因為我近時住喺呢個大埔啊嘛，咁啊有我哋有地區球隊噶嘛。咁記得嗰陣時我個仔大概都係即係四五歲，一次我同佢去呢個旺角場睇波。咁呢個我主場隊咧就係即係去到差唔多八十幾分鐘嘅時候，仲係落起一球，跟住就追成2-2。到呢個加時嘅時候，即係贏咗3-2。 大埔贏 係啦，咁開心到不得了。後來離開嘅時候，我仔細聲同我講：爹哋，我近幾乎喊啊！ 哇， 系啊， 所以激动咯，可以嗬， 系啊， 地方足球好紧要， 系啊，所以 同埋可能麦穗你仲系讲咗样嘢，我大家都有现场睇足球嘅经验，你好容易系嗰个气氛咧，你嘅成个气氛感觉系好强烈咁出到嚟，你系一种认同感喺度， 系噶系噶。 唔系头先我提到咧，我自己个人嗰、那个即系睇波嘅经历咧，其实系自己踢波先啫嘛，咁但系咧真系去到联赛度，即系睇联赛咧，咁我就系都个经验都喺利物浦开始嘅，咁喺英国读书嘅时候咧，咁啲朋友系爱华顿球迷，咁咧佢就特登咧揸架车，我哋几个人咧一齐走去利物浦嗰度咧睇爱华顿主场对呢个曼联， 咁打交嘅球迷， 啲球迷我哋都好惊会打交。 爱华顿对曼联应该冇嘅， 系咪？因为佢对翻利物浦可能就打。 爱华顿同利物浦打， 咁但系哇，你见到嗰种众志成城嘅感觉嘅，即系佢哋主场。雖然好似嗰次都係輸咗華頓，咁但係嗰種喺主場裏面嗰種氣氛啊，同埋嗰種凝聚力啊，咁係無與倫比嘅。你喺歐洲嗰啲大嘅城市啦，或者唔係大城市，可能小城市裏面咧，佢對於自己嘅球隊嗰個追捧咧，可以話係佢哋自己對嗰個城市、對個地方身份認同咧最重要嘅一個展示。 以英國足球為例，好多即係我哋話好多細嘅球隊，就算佢唔係踢緊頂級聯賽，踢緊次級嘅一啲聯賽，都可能係佢嗰個社區或者嗰啲人嘅即係深刻嘅擁護對象，可以擁護幾十年，每一年都買季票去支持。咁呢個可能係即係同我哋平時諗嘅有啲唔同，因為平時我哋都中意睇啲最強嘅嘢或者最叻嘅嘢，但去到足球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我忠於某一隊足球咧，可能係可以綿延幾十年，不始始不變噶。 所以咧，我諗起呢個即係好著名研究呢個民族主義嘅專家咧，安德臣嘅講法咧，即係佢有一個好直接嘅，佢話咧，我哋面對面接觸以外嘅東西咧，其實都係想像嚟嘅啫。咁啊，即係所以我哋佢所講嘅民族啊，嗰啲全部想像嚟嘅。咁但係因為你個社區咧。就是你面對面的嘢嚟噶嘛，你嗰條街或者個球員都可以喺街度撞得到嘅， 即係酒吧飲酒見到啦。 呢啲先係佢所謂 actual 嘅嘢，我哋即係實實在在遇到嘅嘢，嗰樣嘢對你嘅生命先有個共鳴喺度噶嘛。咁當然 imagination 有時個共鳴都可以好大聲， 可以好犀利啊。 咁但係話你實際嗰個即係感受咧，即係當你每一日每一時刻都經歷到嗰樣嘢，不斷咁強化嘅時候咧，你嗰個情感係好難理解嘅，亦都好難取代嘅。 同埋以你即係 Benedict Anderson 講呢個想像共同體或者講呢個媒介經驗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實在啦。對於一個普通嘅一般嘅市民嚟講，可能國家歷史、世界大事可能係只係佔一份報紙嘅其中一 part， 而足球新聞咧可能亦都係佔一個相對咁重要嘅一 part， 而可能咧佢匆匆睇嘅一 part 咧就係國際新聞，認真睇嘅咧就係體育新聞。喺佢嘅世界嚟講咧，可能足球咧比起即係其他嘅國家大事咧係更加重要，而嗰個球隊無論係聯賽好或者國家隊好，佢嘅重要性咧可能係超越佢其他事務嘅重視嘅。 係啦，嗱，再攞一個例子就係，譬如話我 近時即係曾經喺德國南部讀書咁樣，咁即係同當地人講，佢睇報紙，佢睇地區報紙啊。咁佢漢堡發生咩事關我咩事啊？咁佢佢淨係睇地區報紙啊。咁所以佢亦都只有呢個地區足球嘅啫，係咪？咁一定係即係最親近嗰隊咧，先至係佢即係真係擁護嗰隊嘛。咁所以呢個情感咧，亦有一次講嘅啫，真係好難即係用其他嘢可以取代到嘅，亦都好難去用其他方法去分析嘅嚇。 唔係，但係講情感咧，其實背後都有好大嘅經濟因素嘅。你諗下，其實我哋如果去外國睇一場波咧，好貴啊，幾百蚊幾千蚊。咁你當地嘅人買嗰啲飛都係咁貴啊。喺譬如喺英國嗰啲工人階級，佢哋唔係揾好多錢嘅，佢分鐘係攞咗佢收入嘅十分之一咧嚟到去睇波。咁咁龐大嘅支出，佢哋又願意仲前赴後繼咁去俾，並且佢嗰隊波唔係成日贏嘅。 係啊，即 係佢都會去支持。 入場你都輸，跟住話 提早走啊嘛， 七十分鐘又零比三，跟住又見到佢拉隊走，係咪啊？成日都係咁樣。咁你咧？你愛華頓情義結係點嚟？ 唔係我諗我個有趣嘅地方就來自於自己覺得。強太，因為商業化，我喺商業化嘅世界成長嘅人啦，我好多時候因為受到一啲榮耀嘅影響，好多人中意啲大球會啊，因為好在所難免啫。但我所理解就係話，例如我啲朋友圈全部曼聯、阿仙奴、利物浦緊局噶啦，車路士本身冇乜嘅喎，你又發現呢幾年咧，車路士嘅球迷又不斷咁湧現喎。咁我諗對佢嚟講咧，有榮耀可以令到佢啊，好似話俾人聽，我可以。贏到喎，咁我又覺得好似有啲光榮喎。咁我覺得愛華頓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喂，原來足球可以有本身對佢冇希望，但係突然之間變成有希望嗰種感覺咧，係好深刻嘅。不過我想講咧，我自己係 local 球迷之一啦，即係本地球迷。我喺幾同意麥生講嘅，你又尤其是呢幾年咧，有數支地區嘅球隊，佢點樣去營運咧？係以地區為中心去散放佢嗰種。魅力或者散發嗰種感動，例如可能元朗已經攞咗銀牌啦，定足總杯銀牌啦，係啦。咁啊，大埔今年都相當之接近有個即係比較高嘅位置。其實你見到大埔早幾年降班添啦，降班嘅時候大家要點樣喊啦？其實你見到，咦，原來地區大家因為我有得選，我有個地區，我有個身份出現，而令到我哋有個感動。咁利物浦嘅亦都係，我去利物浦，我揀咗利物浦，或者我揀愛華頓。跟住我就有一個地區性嘅意義喺裏面。咁當然，但係我自己對於外國嘅球隊點解有唔同嘅感覺呢？外國球隊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唔係即係有機會接觸嘅，長期時間接觸嘅，而我哋係通過啲乜嘢呢？咁呢個就係有趣嘅地方。對於我可能就覺得，佢有裏面嘅球隊某啲嘅內容嘅魅力，例如可能我最記得愛華頓最深刻令到我有種身份出現咧、就是，就係借齋嘅價錢，燒鵝嘅味道。 呢個係 呢個就係當年我哋香港嘅一個對愛華頓嘅一種好重要嘅論述啦。即係，買極都係一個百幾萬啊，或者幾廿萬買一個球員翻嚟。我記得而家史密斯高文咧。六萬磅就係轉會費，而家邊有6萬磅轉會費嘅球員？ 呢樣嘢我真係同你有好大嘅共鳴嘅，即係我嗰種嘅球隊咧，我相信我係全香港唯一一個球迷嚟嘅，嗰度叫奧格斯堡。咁你嗰陣時點解我中意奧格斯堡咧？就嗰次就係啱啱即係一個季尾嘅時候，咁啊去呢個德國有啲嘢做嘅時候，咁啊買本足球雜誌嘅時候，佢啱啱升班，咁嗰時睇到佢咩咧？佢嗰個贊助商咧，我覺得讀下啲球衣上面嘅 label 咧，都係經濟學 嘅， 咁德國好多都係好蚊型嘅贊助商。嗰陣時呢個奧格斯堡嘅贊助商咧，係一個賣產草機嘅公司，係咁而家近年即係狀況好咗，就係一間保險公司嘅。咁所以咧，佢啱啱做嗰個即係升班啊，做一啲展銷嘅啫。每個球員就推個產草機 咁大件事， 係好笑嘅 啫。我就笑到碌地，啲人影咗 隻貓。但係好 match 喎，同足球呢個事。 但係諗下最搞笑係日本 J League 嗰時咧，有一隊波咧，佢嘅贊助商係 Waco 啊，賣胸圍啊，係整個 Waco 嘅牌子喺球衣度，幾搞笑。 咁所以變咗咧，我開頭純粹一個搞笑嘅心態。睇，喂，咁嘅 scale 啊， 好有血性 嘅，咁嘅一個水準出嚟，曾經睇過歐霸添， 係啊， 所以變成咗就成為咗一個即係我相信係全香港最忠實嘅一個產草機球隊嘅一個支持者。 係，我就唔算得忠實，不過曾經都俾我哋咧意甲咧，我係中意帕爾馬 fans 嘅，即係我相信觀眾都有帕爾馬 fans 嘅，寶方啦、杜林啦、簡拿華路啦嘅後防鐵三 角。佢係邊個 league 啊？ 而好似已經破產啦，已經鏟曬， 未啦，冇再留意好耐。 曾經破過產，咪仲喺度？ 曾經破過產，但曾經破過產，好大件事。咁另外有一隊喺英超嘅就係列斯聯，亦都同樣地遇到啲財政嘅問題。我覺得你哋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道理，就係足球喺即係光輝嘅時候係班球員踢嘅，但係咧即係財政嘅問題咧，有陣時唔係球員可以管得到。一出事嘅時候咧，成隊波咧可以一次過就升曬，真係慘。 頭先阿樂言講一樣嘢，我覺得好有趣，就係、是、啲球迷對於嗰個球隊嘅想像，即係令我諗起咧近年特別係啲大球會咧突然冒起嗰啲咧，譬如話有個王字嗰啲啦，跟住佢好有錢嗰啲，加個金字喺後邊啦，加個壓力啦。如果係嗰啲利咧，就加個狗爪邊喺隔離啦，嚟到去顯示咧嗰種敵視咧，就更加睇到個 identity 有趣嘅地方。 係啊，所以無論你有錢又好啦，做呢個死根嘅 fans 都好啦，我哋對於足球球隊嘅熱愛咧係非理性同埋不可理喻。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好多关于联赛嘅种种嘅恩怨情仇啦。大家对即系啲国家各自所属嘅球队嘅爱咧都系相当之深嘅。咁但除咗联赛嘅球队之外咧，亦都有即系国家队嘅存在嘅。咁但系国家队有趣之处咧，佢叫做国家队啦，但系其实咧佢嗰个所属咧其实系国际足协所管理嘅。咁所以大家中间咧就会发现有啲嘅微妙嘅差异。大家众所周知嘅，譬如英国啦，其实系有四队嘅代表队啦。咁所以其实佢可以有四個身份一齊參與進某啲嘅國際賽事， 係啦。 咁其實你如果用稍用今日嘅角度睇下，佢絕對係一個分裂嘅狀況啦。所以只要去到足球嘅時候，佢就係獨立嘅，佢只要平時唔係咧，就係一起。咁呢啲嘅中間微妙之處咧，其實相當多有趣嘅故事可以講。 我講到尾呢個都係一個政治角力嘅問題嚟嘅啫，咁當然有啲就係政治先，然之後個運動嘅改變係後啦。咁但係有啲亦都調轉嘅。咁如果你話政治改變而變成咗嗰個運動亦都相對改變嘅話，就藍斯拉夫就最典型啦。咁連 凄慘 係啦，咁連隨住佢個即係共和國相繼地宣告獨立之後，咁好自然地佢唔可以組織一隊即係完完整整嘅藍斯拉夫咯。咁所以你第一隊1991年就係斯洛文尼亞就首先就變成咗即係自己去參賽啦，咁亦加入咗呢個足協。咁所以變成咗就整個弱勢亦都咁樣形成啦。咁你斯洛文尼亞算好嘢嘅咯，佢200万一個人口咧，佢上屆一踢嘅噃， 佢加油加油啊！呢幾年都 係啊，咁所以唔錯喎，輸出一啲唔錯嘅球員。 斯洛文尼亞即係世界盃仲出咗獨立英雄啊，沙豪域啊，係嘛？係咯，即係呢啲嘅，即係我哋會話好多都嘅，即係一講到國家嘅宣傳啦，就係話嗰個國家誕生，只要入到國際大賽咧，就大家就登時咧就認受，喂哇！佢個新國家，大家就報道嗰個國家，可能你用幾多宣傳費啊，同幾多人買外交關係啊，都做唔到。種宣傳效果， 你亞洲杯最典型啦，哇！嗰啲國家名就真唔係亞洲杯，鬼知佢 根本都唔會留意啊， 冇錯， 係啊。啱啱卓然講呢個例子好好啊，有幾個球員嘅名字令到我哋諗起嗰個國家嘅完整，甚至乎係點樣去建立咗一個因為嗰個球員，我哋認國際對嗰個人有嗰、那個國家有認識，甚至乎 客傑。 系咯， 伯杰罗马尼亚 有个仲经典嘅例子叫维亚， 系 维亚真系经典先生，经典到不得了。 你真系唔记得个国家，你讲个球星名，我当我记得点啊？ 近期啲可能科特迪亚之前叫象牙海外，咁我哋而家其实象牙， 而家要证明啊， 系啦。咁我谂咩咧？谂起象牙海外，我哋其实系谂起杜奥巴 啦。 而家杜奥巴就基本上大家都话，不如你去选总统咁样啦。有维亚， 维亚咪就系总统。咪就所以成件事就好神奇。不过头先阿麦生讲国家队咧，我忍唔住，因为我想讲西班牙。 冇问题。 西班牙嗰个国家队嘅组成真系好有趣。因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嘅歷史，佢係15世紀統一噶嘛，幾個王國聯合，卡斯提亞、阿拉剛嗰啲，咁佢形成幾百年嚟，佢有好多地方自治嗰啲，咁所以到今日咧，你仲係見到西班牙係處於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個國家隊一齊去啦，唱國歌嘅時候咧，佩奧爾嗰啲唔唱噶嘛，即係代表巴塞羅那或者叫加坦隆尼亞地區嘅， 巴斯克啦， 又話佢咧啲物咧葉高啊遮住西班牙嗰個國旗啊，但係專得唔唱國歌啊等等，去展現佢有一種好自主性嘅一種感覺。咁但係咧，西班牙有趣嘅就係、是、當佢凝聚一個國家隊嘅同時，又存在咗呢啲咁嘅自治主義，而喺個 西甲嘅聯賽入邊有啲球會係好有趣，譬如好似我好喜歡畢爾巴。因為其實你睇皇馬、巴塞嗰啲，其實冇乜西班牙球員，越嚟越少。但畢爾巴到而家仲係仍然幾堅持，一定要有巴斯克血統嘅西班牙人。咁所以我打機咧，我都用畢爾巴噶，因為我覺得哇，成隊一開始就已經全部係我好愛嘅西班牙人。我覺得呢件係好有趣嘅事。 同埋某一隻即係遊即係足球經理人遊戲咧，用畢爾巴嘅話咧，禁止你買其他人，你買唔到噶，你買唔到噶，你根本買唔到，你淨係只可以買到。 即係有條規矩， 你買唔到噶。咁所以即係你會覺得。即係有趣之處就係咁，你有一個即係佢有一個好強嘅一個認同喺裏邊，同埋咧即係我可能有陣時細個嘅時候都會有啲精神分裂嘅，就係話啊，一講起蘇格蘭聯賽或者咩，梗係好熱，唔係屬於英國嘅。佢但係諗下唔係，其實好近嘅，即係其實喺英國入邊。所以你會發覺就係話，平時佢哋冇嘢嘅生活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係一個地方，但一去到足球咧，大家就變咗劍拔弩張啦，即係大家都係西班牙人，但係你一去到國家隊，你唔代表我㗎，係 啊係啊，完全唔同。 不過有英國有一個好奇嚟嘅例子就係威爾斯係屬於自己派隊參賽啊！上年喺歐國杯亦都打得相當之唔錯啦。但有趣地方就係史雲斯係屬於英超嘅喎，係 啊， 即係佢嘅國即係威爾斯範圍裏面嘅球隊其實係屬於英超，佢又放棄咗參加威爾斯嘅聯賽，就參加英國嘅聯賽。其實你見到咧身份認同還身份認同，當我哋要做一啲商業嘅考量嘅時候。我有實力，咁點解我仲留喺一個比較細規模嘅聯賽？ 你最攞要選擇加入邊個聯賽？ 呢度有啲地緣嘅嘢，即係好似早嗰輪冇耐之前鬧熱烘烘嘅加塔同尼亞自治運動嗰陣時，跟住咪話巴塞羅那，喂，我踢你出西甲，你以後唔參加西甲。 佢話 跟住法甲話，喂，你嚟咯，你嚟咯，你覺得好神奇嘅，巴塞羅那走去法甲，你咩事啊？究竟？ 但其實 個地緣，同埋呢個都同呢一個法國同埋西班牙長久以嚟個歷史關係有密切。 係啊，法甲都有啲球隊 本身喺法國嘅。講過即係佢係即係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西班牙同法國其實係同一個嘅皇室兄弟嘅一個結果嚟噶嘛。咁同埋我哋話西班牙北邊嘅巴斯克嘅地方，其實同法國嗰邊嘅邊界係相當多淵源。 我以前有啲同學咧係巴塞隆納嘅人嚟，咁佢哋即係講到好愛呢隊球隊啦，當然咁，但係佢哋講到佢嗰個地緣政治好多解釋咧，就係話到其實對加泰羅尼亞咧，同法國南部嘅文化語言啊 比較接近 啊嘛，即係佢哋會有咁樣一個理解，即係佢唔係西班牙，佢哋如果係講。不是獨立的話就是法國啊，即反而是有這樣的一個態度，所以我相信如果巴塞隆納真的被人趕出這個西班牙聯賽，他是一定有地方去。 所以德國有沒有類似的 奧地利和德國有 沒有那類 印象上佢真係冇喎，即係嗱，即係我哋當然我哋成日都記得就係話，即係巴伐利亞同呢個奧地利嗰個聯繫就相當之緊密啦。咁但係有冇試過你話拜仁慕尼黑去踢呢個奧地利嘅？ 不能想象啊！我不能想象德甲冇咗拜仁啊！ 我想象就係呢個細斯堡紅牛走去踢呢個德甲咧，似乎就即係未聽過呢啲咁嘅故事。不過頭先大家講一樣嘢咧，就話我哋所講嗰個即係合。與分咧，有啲時候咧講到尾咧，都係即係三個最主要元素啦，政治嘅角力問題啦，嗰個文化嘅親近性啦，同埋嗰個都係講到尾有個事嘅 cash 啊，錢有幾多多與少啦。咁啊，如果講嗰個政治角力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台灣啦。咁其實1924年台灣就已經加入咗即係國際嘅即係足協啦， 中華民國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哋記得嗰陣時，我記得林尚義啊，嗰陣時係代表中華民國 上台 去噶嘛，係咪？咁去到幾時即係被逼離開咧？就係1976年被驅逐嘅，可以咁講嚇，被逼離開，因為不久呢個中國就加入啦嘛。咁所以呢啲就好現實。咁後來就而家中華台北去咗邊度踢啊？ 中華台北都係喺而家就當然仲翻翻嚟亞洲啦，就以中華台北名義咧，就將嗰個國族嘅味道盡量簡化，就以城市即係好似香港同澳門為身份咁樣嘅概念啦。但係有趣係1976年俾人趕走咗之後咧，有一個好神奇嘅區域咧，係容許咗一啲好神奇嘅國家一齊去即係競賽嘅嗰個叫做 大洋洲。 大洋洲我記得1970年代嘅比賽咧係得四隊球隊嘅啫，冇島國嘅，即係冇嗰啲斐濟啊、 所羅門島啊，唔關事。 31-0嗰啲冇嘅， 31-0。 澳洲一場係31-0嘛，對一個 十一個灣島啊， 好似少林足球咁啊，咩話40-0？ 咁啊，嗰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咧就係四隊：新西蘭、澳洲、以色列。同埋中華台， 哇！呢個好有趣，有啲第三世界理論， 係啊， 即係嗰啲唔入流嘅球隊咧，全部將佢編曬去叫大洋洲。 嗰當時嚟睇就不代表係不入流嘅，只係話即係嗰個政治上面方便嘅處理方法咯。 不過而家澳洲亦都考，澳洲有趣地就係、是、哦，原來地緣係可以自己割裂嘅。佢喺發現喺新西蘭咧，即係如果喺大洋洲嗰、那個。 賽區咧，長期都要對南美洲第五隊先可以 打到， 打唔到。所以佢而家話：哎，我放棄啦，我做亞洲啦，同亞洲咁近。於是乎一入亞洲就即刻可以打世界盃，仲後來亦都攞亞洲杯嘅冠軍。你可以見到。嗰種即係有時國足呢樣嘢喺嗰個世界球足球呢樣嘢咧，未必可以咁明顯嘅。即係我發現，例如我哋香港為例，或者澳門為例，咁我哋見到，我哋都有地方嘅叫做代表隊，係啦。咁澳門就有趣嘅喎，澳門比香港更有趣。香港奧運又參加，亞運又參加，大家覺得我、哦、特別行政區啊嘛，佢可以自由參加嘛。但澳門有趣嘅係奧運會係冇參加嘅，佢只係參加世界盃外圍賽。咁當然永遠你都見到佢係包尾嘅啦。咁但係而家近呢幾年，其實佢喺亞洲嘅足球或者亞洲嘅體育，其實參與一次裏面都好多嘅。你睇翻我哋今年為例啊，其實澳門嘅自己嘅足球其實個進步亦都好明顯。我哋都見到就係話國家嘅問題可以有時候拋棄，咁我哋反而就係將有啲嘅元素可以保留住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令到可以嗰、那個。即係競爭嘅機會都大咗。 身份認同真係好有趣嘅，即係我個即係親戚咧，佢一直都係中國國家隊熱愛嘅。咁一平時喺中國啊，中國隊、中國隊、中國隊冇問題，依、這個非常之自然嘅。一去到打聯賽嘅時候咧，廣東隊。所有嘢咧就孖叉嗰啲新疆嗰啲，我問佢嗰啲唔係中國人嗎？即係點解你對佢哋咁憤恨嘅咧？佢一入波就粗口鬧佢喎。咁我點解咁？你唔明㗎啦。咁所以咧，我哋話依個問題真係好有趣。你嘅認同咧，有陣時係一個情感嘅問題。而嗰個情感咧，帶動好強烈嘅一個情緒同埋即係一個意識喺裏邊。 小毛有一個好經典嘅國家嘅身份認同同本地足球一個最大嘅關係嘅故事，係咪？ 我范俊業 係啊， 范俊業請求事件係啊，即係嗰個故仔，我覺得真係好神奇。即係04年嘅事啦，咁就係踢緊06年嘅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中國就係主場對香港，一定要大勝香港，唔記得咗要幾多比零啊，總之要有好大嘅得失球額，先有機會入到下一 round。咁鄭智射一個12碼俾范俊業撲咗出去。咁推勾到最後嗰場波，中國都贏7-0， 輸得好勁。 咁但係范俊業撲咗嗰個12碼之後啦，其實距離嗰個得失球額數都仍然係有個好大差距。但係國內好多嘅媒體就即係不斷咁樣口珠不伐呢一個香港隊啦。有咩香港亦都有份報紙就話范俊業逞強啦，話佢 我知應該唔應該撲到嘅， 係應該要唔好撲，不特止最好你不斷將個波踢入自己籠門，去成就嗰個國家嘅大業。即係呢件事上面就好有趣啦，因為香港一直都係有香港代表隊，而咁喺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入邊，大家喺亞洲區又咁啱被編喺一組，就牽涉到一個家啊、國啊、identity 啊好多嘅東西，又牽引埋香港嘅歷史啊。究竟我哋係中國嘅應該係要幫助中國嘅一個國家民族大業啊，定抑或我哋要本住體育精神，我哋自己香港為香港而戰呢？咁當中就有似乎有好多值得討論嘅空間。 大家唔覺得我哋喺數自己嗰個足球嘅觀賞史裏面咧，好少即係可能香港本土嘅球隊都會數到，係啊，但係中國國家隊。我哋就好難數得到落去。 哦，要支持中國國家隊真係要好大嘅熱情， 要好大熱情，好大嘅勇氣啊！ 最近世界盃 可以熱情先啦。 最近世界盃外圍賽都有中國對香港嘅戲碼嘅，咁即係當時喺香港嘅主場賽事係逼和1-1嘅，我冇查證啦，但係當時嘅傳媒訪問嘅 cap 圖咧，成日都大家都講就係話咧，就係中國國家隊嘅當時一啲球員咧就話咧係因為香港足球場咧太地太硬，所以就影響佢哋嘅發揮。 真係有得賴地硬㗎，原來 都可能係影響發揮嘅，不過和咗。咁但係咧有趣嘅係咩咧？就係我睇到好多大陸嘅國內嘅網民嘅情況就係話咧。你唔好攞呢啲嘢嚟講啊！即係反而就係話咧，平時愛國主義高漲嘅時候咧，支持中國國家隊嘅大陸網民咧，都係會一次過鬧咧，即係國家隊裏邊咧呢個表現咧係相當有問題。所以你可以見到喺足球嘅世界裏邊咧，係重要過其他所有嘅事情。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一講起足球咧，大家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眉飛色舞啦，話題咧可以係連綿不斷嘅。咁有啲咧即係尤其係我哋講開足球嘅時候，中嘅種種嘅愛之餘咧，仲種種嘅恨嘅。我哋話咧即係國家隊有好多恨意咧，都係通過呢啲贏輸啊、勝負啊之類嘅情況咧係出嚟嘅。我一定要問咧，有好多人都叫我問嘅，就係在座兩位南韓嘅或者韓國嘅歷史嘅專家，02世界盃、日韓合辦嘅世界盃。 南韓又贏意大利，贏西班牙，點解可以做得到咧？你覺得唔覺得有問題？ 我講先， 因為我陣怒火出嚟。 唔係我嗰陣時比較無知咯，咁仲讀緊中學，我會覺得哇，咦亞洲球隊，因為嗰年係亞洲第一次主辦世界盃，同時間有兩隊亞洲球隊主即係以唔需要參加外圍賽參加，而最重要就係 嗰屆中國都 中國有 就係因為做多咗個 quota， 所以國家隊就入咗啦。自此之後就未入過啦。 咁樣個故事。就是我嗰時覺得，因為有少少情義結咧，覺得喂，亞洲人可以踢，即係特別係東亞人有咁多個機會可以爭世界盃，覺得係有啲感情喺呢度嘅。所以嗰陣時我會有啲無知，覺得南韓好可以打到四強喎，哇，幾犀利！哇，最係啊，哇，睇住西點樣西班牙嗰球，嗰球 祖亞軍嗰球波絕對冇出界， 系啦，咁你即系点咧？即系咩意思咧？你觉得？ 简单嚟讲系黑哨， 基本上嗰啲黑哨，嗰几场都唔系足球比赛嚟， 唔系足球比赛， 足球比赛嚟， 完全唔系。由意大利开始已经唔系 足球比赛。 睇翻咧，有啲片段，韩国嘅传媒嘅片段咧，我哋平时睇祖亚军出界嗰球咧，系近呢个祖亚军出波个位置， 拍落去。 南韩嘅电视台系 全部都喺 左边 影过去 然后就话嗱，你睇个波已经出咗界啦。呢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啦。我真正有趣的是咩咧？我哋兩季裏邊已經多次嘅兩位對韓國有所鍾愛的人去到足球的時候咧，都是指住韓國嚟鬧，因為嘅原因咧就係搞到影住小毛，搞到佢愛隊嘅西班牙，係嘛？搞到愛隊西班牙， 邊個國家都有情況？因為02年嗰屆西班牙成個隊、成個球隊嘅組成都是令到。我哋呢啲捧咗西班牙國家隊好多年嘅球迷好有希望， 好黃金啊！ 好黃金， 維辛迪、祖亞坤， 因為你睇下嗰球 齊飛 黑哨嗰球波，祖亞坤斬出嚟，摩連迪斯頂入嗰個波係完全係好完美嘅一個波嚟， 絕對。其實嗰個已經係對西班牙離譜到咁， 嗰時已經贏咗啦，跟住俾佢黑咗球之後射射馬射輸埋，我仲記得我喺屋企掟凳。大力地將一張接凳掟落， 有冇試下啲韓文書？ 好嬲，真係好嬲，完全克服唔到。 當然我都係咁講嘅，我都即係日韓最初個表現係好好嘅，韓國亦都令人好亮眼嘅。但係直至到去到嗰兩場波，我真係冇辦法再支持落去啦。即係可以即係離奇到咁樣嘅一個賽果。而且嗱，當日咧，如果我哋諗翻轉頭咧，講翻政治、講外交咧，日韓可以合辦咧，本身 已經好神奇 嘅事嚟嘅。因為諗翻咧就話嗱，佢係2002年啊嘛，但係即係佢嗰個合。即係搞緊大家邊個去辦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個高潮咧，就係正正係1995年嗰時啱啱係呢個大戰結束嘅50周年。哇！你兩個日韓兩個國家，你點可以諗到佢兩個可以即係走埋一齊去？ 其實韓國一直係唔想嘅，但係佢為咗可以搞，佢就被逼妥協。 即係背後有好複雜嘅一個考量喺度啦。咁當時我哋記得有位老人家叫夏麗雲志啦，咁佢嗰陣時佢係想日本嘅嘛，佢支持日本。咁但係佢嗰陣時就即係同呢個歐洲。足協就即係有啲牙齒人啦，咁歐洲足協好自然地，我梗係你支持日本，我梗係支持呢個南韓啦，係咪？咁兩者之間就喺度角力緊啦。咁啊，但又有更複雜的問題喎。嗱，當時南美洲咧就走去支持呢個夏蘭位置，調轉咧就話，但係因為非洲嘅球員咧。就輸出去歐洲四大聯賽多嘛，咁佢哋又會變咗支持呢個歐洲足協，咁兩者之間係相持不下嘅。咁最後解決嘅問題係咩咧？都係個錢字嘅問題，因為歐洲嗰啲球隊嗰啲 league 最後都要接受大額嘅日本嗰、那個即係嗰啲贊助。 90年代日本聯賽咧非常之成功 啊！ 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最後咧大家就都係向錢看啦，係咪？咁大家就野人辦一部分啦，係嘛？咁大家最開心咯，咁啊搞咗呢個日韓嘅世界盃出嚟。咁所以嗱，政治考量係一樣嘢。咁最落到場踢嘅時候咧，就另一件事啦。 好肮脏啊！成個賽事感覺上都係非常 肮脏。公平啲講，就喺80、90年代東亞地區對體育嘅政府嘅參與係投入咗好多，特別係對足球。咁特別日本受足球少將影響咧，好多嘅人其實由小學、中學開始。所以我哋公平啲講，我哋查翻開嘅喺嗰屆世界盃，日本嘅成績係值得欣賞嘅。 值得欣賞，絕對值得欣賞。 我哋係要分得清楚，因為 J League 又好啦，或者係小學、中學嘅嗰種足球嘅培訓咧，我覺得係好有趣。特別我記得到而家，其實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足球小將有個球員叫松山光。松山光係代表北海道，因為雪北英 係啦，北 京係啦，跟住佢 個北英射球， 高位貼住個地區。 我想講咧，而家你去札幌啦，去支持札幌嗰隊球隊咧，你可以買一件波衫咧，係印住松山光嘅球員。 我覺得好正呢件事， 呢個係通過足球小將去呈現嗰種我哋。松山光，你買松山光嘅波衫咧，係會幫札幌嘅球隊咧，係支持佢啲青年軍，所以成件事係將嗰個 動漫畫啦、體育啦同埋成個培訓咧高度嘅結合。 誒，麥少，我想問正話咧，你都有講到咧，即係日韓世界盃仲有啲餘波喎。你話咧喺即係韓國對意大利咧誒、加時嘅時候就係安政 會安政 頂贏呢個彈弓人馬甸尼，我哋大家都。有乜可能啊？即係不可思議嘅事，即係高十 cm 點解會頂得贏嘅咧？係嘛？ 嗱，呢個就 安靜門之後發生咩事咧？ 咁即係原來入波會炒友嘅。後來佢自己喺意大利後力嘅球會啊，拍到假嘅，佢解釋就話，即係去到此刻，我哋即係意大利人 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歡迎你， 所以冇辦法啦，係啊。 最後就炒友收場，就翻到去呢個南韓，就繼續咗短短嘅足球嘅生命啦。 好神奇啊！呢件事，即係嗰陣時你睇到係覺得，哇！原來足球嘅影響力係可以大到咁樣， 即係兩邊都冇乜道理。 咪睇諗下咧，其實 不可理喻咯。 足球係同民族感情啊，好有關係噶嘛。咁但係我頭先聽大家講咧，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受，就係大家可能有好追捧嘅球會嘅球隊。有唔同國家隊嘅球隊，譬如可能阿根廷啊、意大利啊、西班牙都有，但係大家好少會覺得要追捧中國嘅聯賽球隊同埋中國嘅國家隊咁樣。即係我覺得好悲哀嘅地方咧，我哋好中意睇足球嘅，咁但係咧，我哋同其他外國嘅，譬如可能巴西嘅、阿根廷嘅球迷、意大利嘅球迷、荷蘭嘅球迷唔同，就係我哋冇一個咧可以讓我哋好愛戴嘅國家隊嘅，即係包括埋香港隊啊咁樣啦，即係都係好似唔好成氣候。而中國嘅國家隊咧，佢可能都有一個凝聚民族嘅角色嘅，就係俾人鬧嘛，係一齊俾人鬧。 國民消氣隊長啦， 嗱，你都頭先阿樂言提到咧，就係即係東亞嘅國家咧，喺即係近幾十年咧，投入好多國家嘅資源喺佢哋嘅足球嗰個訓練啊，或者係發展上邊。嗱，我哋嘅即係而家國家咧都有一個好強嘅政策係要。即係強化足球啦，咁彷彿足球強大就係國家強大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有咁有錢啊？而家我哋國家有咁多資源投入去我哋嗰個足球事業上邊，但係仍然都係咁令人。 即係我都可以舉一個例嘅，即係我哋話斯朗拿度都係世界層，即係其中幾位最高身價嘅球員。佢嗰陣時喺去到中國有一次嘅比賽嘅時候，同一啲外援啊，中國嘅聯賽球隊外援傾偈，之後有個人話俾斯朗知，我人工高過你，斯朗呆咗。點解你人工會高得過我啊？我係即係可能係近幾十年踢得最好嘅個一兩個球員之一，點解你人工高過我嘅？佢話即係當而家嘅中國聯賽裏面嘅球員嘅人工已經係天價。咁即係話，就算係本土球員，佢嘅人工都係超級高。咁而其實佢唔需要踢到好高嘅水平，只要佢係即係喺佢聯賽裏面其實已經好成功。代表咩就係話佢一嚟咧，佢已經擁有一個超乎想象嘅錢嘅數量。咁我唔知啊，唔知係咪每一個嘅球員都係咁？當佢好多錢嘅時候咧，佢就開始走下坡。咁歐洲聯賽都有啲問題，有啲球員、有啲國家或者國際某啲球員一有錢咧就散曬，因為佢花天酒地或者點。咁但有啲球員咧能夠喺好高成好高資源啊好多情況之下咧，佢都能夠繼續刻苦咁去進步。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話會唔會資源太多掉落去，反而調翻轉會出咗問題？可能就係你正話所講，點解即係足運搞唔起嘅咗個原因？ 攞另一個例子去睇咧，就嗱呢個德國嘅科隆王子咧，保魯斯基。曾幾何時咧都考慮過去中國嘅，咁最後佢選擇咗日本啦。之後佢自己講過一啲説話，就係話即係差唔多去到臨近簽約嘅時候啦。咁但係話有啲聚會入邊咧，佢就覺得就係話即係中方派出嚟同佢傾談嗰啲人咧，其實真係一啲好低級數嘅一啲官，即係嗰啲職員嚟嘅。咁佢覺得好唔受到尊重啦。咁所以咧就最後都係選擇寧願去日本啦。咁即係究竟就話一個抌入好大量投資嘅一個球會或者一個 league 咁都好啦。咁佢哋究竟點樣去看待呢個專業主義呢樣嘢咧？嗱，呢個我哋睇唔到啊，我唔敢順便話佢做得好定唔好，我唔敢講住先。咁就聽過有呢種講法咧，即係有人批評就好似覺得係即係錢固然係好多，但係整個營運上面都似乎係同佢哋頂級聯賽踢開嘅人嗰個預期有啲距離咯。 其實有趣嘅喎，即係我見到廣州某隊球隊呢幾年其實即係封即係不斷攞咁超級聯賽冠軍啦，中國跟住又攞亞洲嘅杯賽冠軍啦。但係嗰堆人其實唔少都係本身嘅國腳嚟喎，放翻落去換咗件波衫落翻去，咦？ 國家隊 落到 變咗另一回事， 落到旺角牆都打唔起嘅喎。咁係咪旺角牆太硬，定係總有原因咧？ 都係啲草太長同埋太硬啦，不外乎。不過我成日覺得，如果講到話中國足運點解搞佢搞唔起咧，好似硬係覺得少林足球電影啊，入邊阿謝賢講嗰句説話咧係好有指標性嘅，就係正所謂球證、旁證。足委、足協、執波都係我嘅人，你邊夠我玩啊？即係佢成個攰形攰聲咁將成個中超啦，中國足球嘅一啲實況，即係大家都知係咩事㗎。 展現咗出嚟。即係一個如果係一個咁多資源、咁大人口，以前好似我聽好多人都講過啦， 14亿人， 14亿人，我去西藏青海揾啲赤腳可以100米跑唔知幾多秒嘅靚仔翻，狂稱佢踢波，佢唔做亞洲第一快翼。係咪咁話？你完全唔明點解咁大嘅國家咁多嘅資源，隨住改革開放嘅成就咁高啦，但硬係就砌唔到一隊像樣嘅國家隊出嚟。嗯、 不過我覺得遺憾咧，國家隊咧，我哋從來揾唔到自己嘅獨特性啊。咁每一個國家，可能我哋講到每一個國家有少少恩怨情仇咧，強化咗佢哋國家個大家投入啊。即係可能舉個例，阿根廷嘅球員去英國，就會英格蘭就有同福克蘭群島有關係啦。我哋嘅華朗去曼聯嘅時候，或者 即係覺得好煩，久唔久都要插翻出嚟。 你唔好去嗰個地方啦，你去嚟做咩啊？阿根廷嘅人，更加經典嘅例子就係碧咸就苦味跌呢個斯蒙尼，就係一個大家就會勾起又英國同埋呢個阿根廷嘅情仇。我想講一個東西就係話喺中國咧，喺足球裏面有一樣有趣就係我哋成日話嗰個係某某中國奧運。或者之前中國科蘭中國乜乜，但係佢哋從來唔揾到自己有咩獨特性。 嗱，時間差唔多，我先要問大家一個問題：世界盃你哋中意邊一隊？我相信希望大家都能夠講一下，你哋中意邊隊？ 我有預測㗎， 預測啊，冠邊隊冠軍？ 冰島啊， 冰島 係要開盤啊， 冰島你咧？ 其實我好悲痛咁樣，都係希望中國有機會。 哦，要等下屆啦。 我整老啲嘅，我都係支持翻我哋隊德國㗎啦。 德國嘅， 我梗係支持西班牙啦。不過我覺得冠軍應該係德國。 我就係希望咧，就係阿根廷咧，就係美斯能夠喺佢生涯咧，竟然去到暮年啦，睇住佢變咗暮年之時咧，就攞到一次世界盃冠軍啦。咁即係大家你都聽到啦，即係話一講起依啲嘅足球嘅事情嘅時候咧，大家咧嗰個非理性啦，狂妄咗出嚟啊！仲有兩三日，我哋就喺依啲時候一齊癲啦！ Thank you.